是毛阿敏老师在1993年就发行的音乐作品，叫做《远方伴着你》。可是我想可能大部分朋友都是因为1995年的春晚才认识这首歌的。而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歌，单从前奏开始我就莫名的开始感动，原因是这是我刚刚进江苏交通广播主持的第一档节目的主题曲。那档节目我和前辈张真老师一块儿做，他做周一到周五，我主持周六周日。我记得当时这个节目起名字的时候还蹭了当年热播的一部电视剧，濮存昕和许晴共同主演的《来来往往》。这一个节目的宣传片花引用的是梁实秋的一段名言，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的风雨我都去接你。可能是因为当年太年轻，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解这句话里面深刻的含义，只是片面的从表面上觉得当时我们请来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配音老师配的音真的好棒，以至于我对这个片花是爱不释手。而今是十几年之后，今年春节回南京，我们再次老同事聚会，再见到张真老师，再说到这段名言便怅惘良久。一生若能得到这样一位朋友，何尝不是一种福气呢？所以我找来了另外一首我比较偏爱的王菲的音乐作品，叫做《讨好自己》。在1994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讨好自己》。我想在这时间问各位，你能够想象吗？一个歌手能够在同一年连发四张专辑，王菲在1994年就发了四张专辑，所以我个人觉得她不成天后谁能成。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这样告诉我说，1994年对于王菲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他人生重大的一个转折点时间点。 94年以前，王菲叫做王静雯，94年以后，王静雯变回了王菲。1994年以前呢，王菲翻唱别人的歌，1994年以后，别人开始翻唱王菲。而在看完这段文字之后，我想问你，1994年你在做什么？可能大部分朋友跟我一样，还在读书吧。而那一年的王菲已经开始积极地参与到自己专辑的音乐作品的创作了，在她的歌曲里面，她开始表达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和态度。一张粉红的封面设计也是由她自己负责，这次封面上的艺名让人觉得奇怪的就是，在前三张专辑已经改回叫王菲了，然后又退回到了叫做王静雯，但是内页里面词曲作者有标题王菲。而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是她所有唱片当中唯一一首自己填词参与过的广东话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仍旧是王菲自己的词曲，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说唱的这种形式。有人说这首歌最终一语成谶，好的，八卦不想说那么多，我们就来听这首这张专辑当中的《出路》。 听说1999年是世界末日，到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婚并且有个孩子，在他还没做太多坏事之前让上帝把他带进天堂，也许我们也能沾光。我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缺乏耐心，没什么事能让我满意。我唱歌醉人，这好像是天生的本领。我讨厌当明星，只希望引人注意。翻开娱乐版慈善大表演，大家都来捐钱，这就是我们的贡献。我不喜欢政治，因为觉得充满阴险，关心社会可社会沦陷，当然有好的一面。唯一相信爱情，渴望有个幸福家庭，可算命说我们的婚姻并不那么如意，说你到40岁的时候会有外遇，这让我担心，真让人担心。我想找条出路，到底有没有出路？我试图接近幸福，可什么是幸福？我概念模糊。 喧嚣， 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来分享彭佳慧的《走在红毯的那一天》。 认识他也好几年，看一看身边好朋友都有好姻缘，只剩下我，只剩下我，还继续苦上寒窑，你的十八年。有些事情 走在红毯的那一天。每每听这首歌，我都能够回想起在1999年彭佳慧的演唱会现场，陈国华弹奏钢琴为彭佳慧伴唱这首歌曲，真的是无限甜蜜的画面。只是世事难料，一段12年的感情最终还是无疾而终结束了。所以想来，梅艳芳在她生命最后的那几场演唱会上说的话都是发自肺腑的。他说，如果你在拍拖的话，要抓紧时间结婚，时间不能太久，因为时间久了对方说不定就跑了。 下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国华为彭佳慧创作的另外一首歌曲《相见恨晚》。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到今天才看见，有点心酸，在我们之间如此短暂的情缘。看着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奢求永远，永远太遥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一生很累， 所演唱的《相见恨晚》。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在今年春节回家是不是遭遇到了被逼婚的事情，当然我更不知道你一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去应对。我唯一的方法就是逃其实催婚一般都不是自己的父母，因为时间久了父母已经放弃了，我觉得我父母对我是这种态度，都是那些身边八竿子打不着的七大姑八大姨。如果你要在这个春节还参加一些婚礼的话，那就更崩溃了。身边总会有这样的声音，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什么时候带给我们看看啊，他是做什么的啊，你们如果要办的话一定会比他们办的好啊，不啦不啦不啦，各种各样的。而今天我在听彭佳慧的音乐作品《相见恨晚》，包括前面的那首《走在红毯的那一天》的时候，刚好看到俞敏洪说的一段话，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特别是那些打算结婚正在筹备自己婚礼的年轻的朋友。俞敏洪说，结婚钱花的越多的人，离婚的概率可能就越高，因为铺张通常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面子和虚荣排场，结果呢，婚后压力山大，导致感情会特别紧张。有网友说，爷爷娶奶奶只用了半斗米，爸爸娶妈妈只用了半头猪，我结婚却要用爹娘半条命。唉，是的，现在好像 我参加的婚礼，所有的新人恨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婚礼现场布置的跟央视春晚现场一样，甚至我有一次参加婚礼，我恍如进入到了一个怎么说演唱会现场，极为奢华。所以在这个时候提醒各位，婚礼是两个人的事情，虽然想要呼朋唤友让大家来高兴高兴见证一下你们的爱情，但是也不至于那么铺张浪费。希望我们都可以稍稍节俭一点，稍稍的顾及到父母的感受。想要在这时间送上这首歌曲，南方二重唱《相知相守》。 总是慢慢回头看着你走，所有不舍的情在眼眸。你说梦在路的尽头，未来不该在现在停留。已过了春秋，往事历历如梦，心情依旧。偶个阳光午后，像个梦。时光在日夜中流走，当初的梦我还没看透。 一份温暖，一个灯谜，一个故事。正月十五元宵节，霸州温泉新都孔雀城邀您猜灯谜、煲汤圆，免费泡温泉，享初春温暖。详询88918918，预售证号、霸房证号2017438号。 花香奥莱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